没错，只有强化地板有 啊， 强化地板有这个检测标准 哦，就耐磨转数是吧？ 对， 那实木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那都是没有这个转数的。 对，嗯，当然一般我们家用的这个耐磨转数呢，达到4000转就可以了。 嗯， 家用这叫家用二级，那家用再达到6000转以上呢，就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准了。 嗯，实际上我那个家里的装修呢是十几年前装修的，大概13年前装修的，嗯，然后当时用的是比较好的强化复合地板，因为那时候不懂嘛，也没做装修节目，不太懂，嗯，用的是那个实木复合地板，就原色的，挺好的。到现在十多年了，我觉得啊。其实我也没怎么特别的去照顾它呀， 嗯， 这个什么这个保养它也都没有，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的地板真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划痕，还挺新的。 是的，嗯，是塞尔花铝的耐磨层非常牢固， 非常好啊。嗯，来，今天动感北京的发了几个微信，咱一起来看一下哈。他问了一下说，请问暖气片供暖和地暖在选择木地板上有什么区别吗？ 是有区别的。 嗯， 一般我们做地暖的情况下呢，您选择这个强化地板和实木地板当然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是您选择纯实木地板的话呢，在地暖环境下要选择纯实木地热专用的木地板。 对， 纯实木这一块啊， 嗯， 如果是暖气片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选择性的一个差别。 嗯， 都是这三种地板都可以， 都无所谓的， 嗯，对 啊。如果是用暖气片的话，对最地板的这种选择就没有什么太其他的要求， 对对对， 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地暖的话，您有选择用木用地板， 嗯， 啊，那您就要考虑用那种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为地暖而制造的这样的地暖地板， 对，纯实木地热地板， 哎，纯实木地热地板， 对， 那我用强化地板有适合地暖这样的地板吗？ 适合，没问题的， 也适合， 对， 是吧？啊，嗯，那就是说强化地板它根本就没有说适合不适合，只要强化地板的话 都可以， 你用地暖都没问题。 对， 啊， 因为 它就是实木有区别。 对，因为强化地板和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它的稳定性相对纯实木地板来说会好很多， 嗯， 所以在地暖的环境下呢，选择纯实木那就一定要选择纯实木地热地板。 嗯，那人家又问了，说这个地暖木地板有什么技术指标跟其他地板不一样吗？ 纯实木地板是有的。 嗯， 我们所生产的纯实木地板是通过两项技术去达到地热使用环境的。 对， 那哪两项技术呢？一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锁扣技术。 嗯， 我们所有的地热地板都选择这个宽幅锁扣。什么叫锁扣呢？就是每一块地板和每一块地板的连接会更牢固。 嗯， 它不像平扣似的，这个有一块地板通过因为所有的木材都有一个湿胀干缩的特性， 嗯， 这个锁扣呢，它会保证一个屋里边所有地板同胀同缩， 嗯， 所以它的稳定性会更好。第二呢，我们通过188度高温热处理，把这个木材的原有的这个湿胀干缩的特性给它减弱了， 嗯， 哎。通过这项技术去达到一个更好的稳定性。 是的，那也你想象都想象出来哈，啊，就是它是专门为地暖而制造的纯实木地板。 对， 所以它两项指标，一个是要锁扣， 对 啊，锁扣要更加的牢固，嗯，另外就是经过热处理的， 对 啊。另外呢，这个哟呵，在动感北京还真关心我哈，啊，说您家里又该装修了，还真是。一般装修啊，这个，10年左右， 嗯，对 啊，这个十年左右 ， 嗯，装修期一般10年左右就要装修。确实，我一直老想装修，当然太麻烦，我觉得这个 很耗费精力， 不可擅动哈， 是， 除非你各方面的这个准备都足了，然后你再开始动，否则的话，你真的别轻易动这个装修，太麻烦了。嗯，那当然必须要装，咱们也得装啊。 是， 现在还能坚持啊，谢谢您啊。好，有人在问说，纯实木地板啊，就是纯，这个叫做纯实木地热地板会不会不好打理？ 现在打理问题呢，我们并不像以前所有的纯实木地板还需要打蜡呀，还需要定期的去养护呀， 嗯， 现在的都不用，因为我们的漆面用的是钛晶面纳米漆，所以它的保养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嗯， 就拿不滴水的拖布直接拖就可以了， 嗯， 不用特殊的去打理它， 嗯，不用特殊的去关照它， 对 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哈，你不用怎么管它， 嗯， 就一般的这样的这个护理就可以了， 对